的草原我一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。 就涌上来，思念的泪珠滚下来，漂泊的人儿何时回家来。往日的歌谣唱起来，心中的明月升起来，红红的灯火映过来，暖暖的乡音不曾改，漂泊的人儿就要回家来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胡越演唱的《黄土高坡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桃花水》，苏红演唱的《月亮走我也走》。 我的歌 留下我一往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 Fire!

心的话儿说又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啊，说呀啊说不完。是在海防线，我愿将你等待，归时越正远。月光光，正满轩，溪上人儿未归还。人隔千里心有心相连啊，心呀心相连哦，心呀啊心相连。啊啊啊啊，你莫怕风浪险，你莫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你莫怕风浪险，你莫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猜谜语》，孟歌带来的万众一心奔向前，伟伟演唱的走过来依然是你。 着你走过这沙漠，望着对面的河哭过。许多年以后又在这儿经过，却找不到从前那条河。走过来依然是你，显得这样没有把握，依然慌慌的脸庞挂满了别人的对与错。走过去的日子你没有说什么，却教会我不再沉默。走过来含泪的你却在笑着对我说，虽然秋去花要落，春来花又开满坡。在以后的日子你没有告诉我，却教会了我爱没有错。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的是来自毛阿敏演唱的《人生一世》，宋祖英带出的《兵哥哥》，陈方圆演唱的《过来》。 人生一世多少梦随风飘落，恍惚一去多少年，留下了什么？经历太多，会不会沉默？埋在心里的话，向谁诉说？是什么？伤心又是 向哪里，总要自己把握。无论你是坚强还是软弱，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，顾虑太多，是不说，但生活不能一错再错。爱是什么？ 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， 我来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了太阳，我将非常富有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青春像大海，烟飞翔，浪花飞舞，海燕欢唱，无限美妙的乐章。

些小赞啊啊啊比些小赞露面露面文 下面请欣赏叶采华演唱的《残花姑娘心向党》，程琳演唱的《只有这地球》，汤赞演唱的《祝福祖国》。 Yeah.